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回帆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知道啊，糖尿病呢，它是一个慢性代谢性的疾病，所以它主要是引起我们身体里的很多的营养素它的代谢发生紊乱。这种代谢的紊乱是由于高血糖所致的，因为你的胰岛素的生物效应不高，或者是你本身就胰岛素绝对的缺乏或者是相对的缺乏而带来的。那我们知道我们的营养素啊，主要是碳水化合物，那就是糖了，然后呢就是脂肪，然后就是蛋白，剩下的呢还有这个膳食纤维啊、维生素啊、矿物质啊、微量元素啊，那这些通通加在一起，就是基本上还有水，基本上就是我们所需要的营养素。那么在糖尿病的病人，因为血糖高，代谢发生紊乱，也是这些发生紊乱，紊乱的结果就是我们身体受到很大的损伤。你比如我们说这个碳水化合物糖，它是我们身体主要的有机组成成分。我原来给大家讲过啊，我们身体里的能量70%要靠碳水化合物供给，要靠糖，特别是大脑，主要是糖来转化成能量，使我们的大脑的思维啊，各种这个司令部的活动啊，能够得到正常的维持。而且碳水化合物啊，也是我们吸收葡萄糖，是机能最理想的能量来源，全身的细胞组织都可以利用。每一克的这个碳水化合物可以提供4000卡的热量。多余的那些碳水化合物就是糖，它能够什么，就变成脂肪和蛋白储存起来。所以在糖尿病的病人呢，这个糖代谢的紊乱，就起到了非常非常占到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我们糖主要是供给我们能量的嘛，结果它的这个发生了紊乱了。那糖尿病糖代谢的紊乱它的特点是什么呢？本来我们吃的食物啊，是这个经过我们的胃肠以后就消化成单糖，不管你吃的哪种糖类，它都要变成单糖，然后经过我们的肠壁，就被组织利用，主要是在小肠里头吸收利用。这个时候由于血糖浓度升高，肠道中的一些激素就刺激胰岛素分泌增多，糖尿病的病人因为胰岛素不足，就引起了葡萄糖利用减少，糖代谢紊乱，在病理生理上发生了一些这个特点的变化。一个呢，就是糖进入细胞减少了，这个葡萄糖进入脂肪以及肌肉细胞的过程，它需要胰岛素促进这个载体的运转，它进入细胞内的游离葡萄糖在乙糖激酶的催化下，就消耗三磷酸腺苷生成六磷酸葡萄糖，这个呢就使着细胞内的糖浓度下降，间接的促进葡萄糖载体运转，这是正常的情况下应该是这么一个环节来运转。胰岛素不足的时候，这个活价或者活性下降的时候，这个糖进入细胞就困难了，引起葡萄糖糖化利用减少。就是它这个有效的利用糖来转化成葡萄糖，这个就减少了。所以它原因就是因为这个胰岛素，我们讲过啊，胰岛素它在这个我们的细胞上有胰岛素受体，那么它必须跟这个受体结合，这个受体才能一边拉着这个葡萄糖，一边这个进入细胞，拉着它，然后再进入细胞内把这个葡萄糖变成能量。那胰岛素如果少的话，或者是你这个细胞啊太大了，你比如这个脂肪细胞膨胀太大了，相对的讲它这个胰岛素受体就减少了，所以它进入的能量也减少，因此就可以解释这个我们为什么糖尿病病人永远是无力，永远是在那说我很饿，这是一个特点。还一个特点呢，这个糖原合成减少了， 在细胞中这个六磷酸葡萄糖在一系列酶的催化作用下，又经过肝脏合成酶的作用，就形成了糖原。这是正常的情况下，你吃了以后它，你别管它，如果你不是血糖高，不是胰岛素水平不够的话，它正常就这么进行了。但是呢，在胰岛素缺乏的时候，这个胰岛素催化糖原合成的酶，这个催化作用就减少了，就缺少了糖原合成，就使得这个胰岛素缺乏的时候呢，就使得糖原的合成减少，肝糖原、肌糖原的储存量减少，因而血糖升高。为什么呢？它没有这样转化了，它就这个血糖就在血液里待着，所以你的血糖就高了，这又是一个变化。这个变化的原因啊，血糖升高的原因，糖尿病一个就是它进入细胞的少了，所以它在血液中血糖高了，还一个糖原合成也少了，都在血液里待着呢，这个血糖也高了。这是第三个呢，就是糖原酵解减少了。糖原酵解就是在你葡萄糖，在你这个氧气不够的时候，它就发生酵解，它需要磷酸果糖激酶和丙酮酸激酶催化，胰岛素就促进和诱导这两个酶的合成，胰岛素不足的时候，这两个酶的合成就减弱了，所以它这个酵解也减弱。由于这个胰岛素对肝和肌糖原分解抑制减弱，糖原一生作用增加，肝糖原又输出增加，所以它就变成了什么？糖原分解增多，然后糖原一生增加，糖原一生以后啊，形成很多没有能量的一些乳酸呐、还有这个酮酸呐、这些酸性的物质，所以呢就可以引起非常不好的一些作用。就这个过程中啊，你比如糖原分解增多，这个糖原的浓度啊，这个血糖的浓度呢是受胰岛素的调节，血糖浓度下降的时候，体内储存的糖原就分解增多，肝糖原就输出增多，而使血糖增加。胰岛素对肝和肌糖原的分解抑制减弱了，抑制减弱它当然就糖原一生增加，就增多了，这样它就进不去我们的细胞内，就在血液中增加。所以这个糖原分解增多和糖原一生增加两个作用加到一块儿，就使得这个血中的这个葡萄糖水平啊就更高了，这种高的结果就使得我们这个血糖啊久久不能下来，而它根本的原因呢还是胰岛素相对的不足，或是绝对的不足所引起的。这是我们说的糖的代谢。另外呢，就是在糖尿病的时候啊，脂肪的代谢也发生紊乱。就脂肪的代谢，我们知道脂肪呢它包括了甘油三酯，包括了胆固醇，还包括了磷脂三大类。这个甘油三酯啊，实际上就是我们平常说的中性脂肪。中性脂肪是甘油三酯和脂肪酸合成的化合物。你比如在这个各种油类，动物的油类、植物的油类，还有各种的果仁中，它含量比较高。由于这个来源的不同呢，所以脂肪啊分成植物性的油或者是动物性的脂肪。动物性的脂肪啊，它由于饱和脂肪酸组成，而这个动物性的植物性的脂肪啊，主要是不饱和脂肪酸。脂肪在我们体内呢，它是供应能量的物质，因为它所含的能量要比碳水化合物或比蛋白质要高出一倍。比如每一克的脂肪啊，要供给我们身体多少？可以供给身体9000卡的热量。刚才讲了，糖虽然它利用的很多，但是它每一克只产生4000卡的热量。脂肪呢，对脂溶性的维生素吸收啊，这个意义非常大。如果摄入少的时候，像这个维生素 A 呀、D 呀、E 呀，像这些呢，还有维生素 K 呀，就发生障碍。除此以外呢，体内的脂肪层还有保暖和防震的作用，对人体呢具有保护的作用。所以这个在体内的代谢上和生理作用上还是非常需要的。再有就是胆固醇呢，它是一个小分子的脂肪。它这个机体也是主要组成部分，比如它合成激素。再有就是呢，维生素 D 的前身。磷脂呢，它是一个含磷的脂质。 它也是机体组织主要组成部分，它在这个代谢上啊有非常重要的生理功能，所以这个脂肪啊，它对我们身体是不可缺少的，但是也是不能特别的多。如果你要是大量的摄取脂肪，它跟糖一样，会这个脂肪呢，它的代谢会发生紊乱。它会影响糖原的储藏和合成，还可以使能量不足，还可以使我们身体内啊有一些酶它不足而引起紊乱。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四川鲜排灵芝集团是一家采用现代生物技术对灵芝进行大规模萃取应用的高科技企业。四川鲜排灵芝集团生产的鲜排灵芝系列产品多年来畅销海内外，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四川鲜排灵芝集团在北京有17家专卖店，咨询电话6618-2780 6618-9762。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我们知道被称为是东方的神草，为什么这么称？是因为灵芝的化学成分实在太复杂了，不管它生成之前的菌丝体，还是生长过程中的子实体，像蘑菇一样的东西，再有它的种子，这个棕色的粉末孢子粉，它们所含有的灵芝十大类150多种有效成分，其中六七十种啊，我们经常提到的有六七八种，那药理活性、生物活性是非常强的，而且对于我们身体各个器官，经常你用灵芝得到了这些物质，那你身体就得到了双向的调整。因为灵芝我们知道它的作用不是对于某个病某一个器官，而是对我们身体所有的器官组织和细胞都有双向的调整作用。你想想十大类150多种东西哪还不能这个起作用啊，而现在的研究就证明了它的这个成分的复杂和成分的多样对我们身体基本上是双向调整的，通过了神经、内分泌、免疫三大系统网络的统治网络的这个分布，使得我们身体处在一个平衡稳定的状态，而这种平衡稳定就是健康。你比如这个灵芝里的灵芝多糖是灵芝的主要成分，现在就证明了这个灵芝多糖啊，它双向调整免疫功能，过高的让它下来，过低的让它上去。当然不光光是灵芝多糖啊，像灵芝酸呐、锗元素啊、锌元素啊、硒元素啊，这些都在免疫功能的增强上起着非常好的作用。另外这个灵芝多糖呢有一个非常好的作用，它抗氧化。现在人们都在说抗氧化抗氧化，为什么？就是为了抗衰老，活得年轻，活得时间长一点，它就有抗衰老和这个延年益寿的作用。这样呢，就因为这个作用啊，你比如是超氧化物切化酶，这个过氧化氢酶的这个谷胱甘肽酶的活性增加，除了清除和抑制自由基以外，还可以抑制它对我们组织，特别是脱氧核糖核酸和核糖核酸的侵犯，而使我们机体的生理功能得到明显的恢复，可以修复我们自己损伤了的这个生理功能，而且呢，它可以诱导产生自由基或者是乳酸，对它都有比较强的这个清扩的能力。还有灵芝里呢也含有大量的微量元素，合成这个血红蛋白，供应制造血红蛋白的能力，然后呢供应血红蛋白和血氧的能力，增加了我们身体啊，提高了我们身体耐缺氧的能力。当然也是这个灵芝多糖啊，能够促进我们的胰腺分泌量足、生物效应高的胰岛素，而且它能够修复已经受损伤了的胰岛的贝塔细胞，这些呢都可以使血糖得到非常好的稳定。血糖的稳定它就不会带来对我们糖啊、蛋白啊、脂肪啊等等这种代谢的紊乱，而使这个糖尿病啊这个症状呢不往坏处发展，固定在一定的程度上，维持血糖的正常是治疗糖尿病最根本的一项，而灵芝在这些方面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鲜牌灵芝茶专卖店电话7066182780 6618-9762，安外84130035，海淀62197759，崇文67115572，朝阳65866376，顺义69464338，通州